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又翻嚟呢个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咧就嗱，讲即系我哋开节目之前咧，我哋讲一啲即系吓。嗰啲叫做係台務先啦，係咪？喂，咁我哋呢就而家個台呢就定咗，就係11月1號咁就呢就減網罪嘅咁兩週年話土白 係咁暫定啫，因為都仲搵緊呢個酒樓嘅，咁呢就係呢一個嘅倫敦大酒樓啦， 係倫敦大酒樓啦，暫定就係、 是、即係一年都去幾鑊㗎啦， 一年都去幾鑊，咁志在就係想同大家呢唔同嘅一啲即係我哋嘅網友啦，係咪？其實我哋嘅諗法就係咁嘅，就係、是、想每個節目呢就開一圍咁樣，然之後呢自己嘅節目主持呢就同啲自己嘅聽眾咧，就吹下水啊，傾下偈啊， 坐翻嗰位， 坐翻嗰位，就我哋就唔會有主家值嘅。我哋嘅概念咧，就其實係好平等嘅，係咪？咁啊，就希望咧，一個大網聚裏面咧，就好平等咁樣樣，真係有真真正正嘅交流，係咪？咁啊， 咁啊，所以如果想同阿龙坐咧，同 Anthony 坐咧，你就即系报名咯。 吓、啊，去大军阀嗰围啦，系咪 ？send PM 俾阿龙或者系阿 Anthony， 你唔好 send 俾我，因为我会甩流嘅，我会、大佬、啊。 你太多 PM 系嘛？ 系啊，我太多 PM。 女士优先。 咁、如果想睇呢个咩啊？就想要阿金英嘅小背心咧，就要 PM 阿金英啦。 吓、啊， 佢就 会 招呼你噶啦。吓、啊，咁如果你话想即系同阿谭博啊，即系即系。有啲掌故啊，講下以前啲舊嘢啊，即係其實，喂，咁你亦都可以 PM 我嘅，亦都係， 因為你 PM 譚博啊，不 PM 譚博係得嘅，佢係覆得好快， 佢會覆你，但係佢唔會同你去 job notes 啊，即係或者會記人名嗰啲咁嘅嘢，佢唔會同你做 admin 嗰啲嘢啊嘛，係咪？ 都唔會嘅，咁、佢平時都要登記都分噶嘛，大佬， 咁啊唔好麻煩到佢啦，嗱，所以咧，即係有事搞我就放過譚博，係咪？喂，咁啊好啦，即系都差唔多啦。喂，咁但系咧就喂，琴晚咧，喂无端端又发生一件尖旺事件喎。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 世界上冇永远嘅敌人，相信呢个时候，小巴佬都好想有人声援。 翻红 van 喺落红方对面霸街阻路好耐，仲越嚟越夸张啊！ 违泊车牌有乜问题？ 飘翁个小巴司机违例泊车，最终演变到小巴瘫痪旺角。救护团去到旺角朗豪酒店地下嘅站台度撑司机，街坊有抗议嘅司机话：差人一直放生，喺通菜街占据三四条行车线嘅潮乱啊！ 上海街 van 系咪潮乱？系曾经帮占领区搞二载嗰批司机啊！ 觉得应该一视同仁，要求差人去到潮乱红顶小巴站抄牌啊！有油尖旺区议员就话：呢一个有去荃湾、梨木树同埋石梨嘅小巴站头，深夜阻街严重，同先达隔篱嘅潮联小巴站同样都系旺角嘅交通黑点嚟噶。而且成日都收到朗豪坊小巴霸路嘅投诉。几年之前，旺角警区指挥官仲约过小巴业界代表商讨噶，不过就冇咩用啊。 今日好啦，即系其实咧呢一单嘢走咗出嚟之后，咁我哋有啲网友其实琴日嘅情况好混乱。因为一开始咧话有小巴车占旺啦，咁我听到嘅声音就系大家都好似系好幸灾乐祸嘅， 因为佢以为系当日 系啦， 潮乱反呢个占中嗰班 系啦，咁所以就话喂，你都有今日啦，你都想有人帮手啦，你都想有人声援啦，就好似头先嗰段动新闻咧，一开始嗰啲声音咁样样， 咁但係就係嗱，你去到後來啦，咁就陸續有啲所謂聲援嘅人啦，就有啲人即係唔知聲援定抽水啦。咁比如我哋去多一段片啦。 嗱，聽我講，咁就即係警察打人，又變咗襲警啦。同樣嘅情況再次喺旺角出現。 冇曬你哋啦，你啲今日撤退咗就冇啦。 而家咧，而家司機似乎咧想將行動升級，將啲車駛出去彌敦道。我哋而家睇佢講咩？ 司機，司機， 而家點解撐你？你咪縮啊！ 你幾多司機啊？你 咁啊，黃洋達話：聽下小巴司機嘅聲音喎。咁但係小巴司機嘅聲音就聽唔到啦，咁就聽到嘅係咩聲音呢？咁就好可能就係熱狗嘅聲音喎，咁多人撐你，你唔係縮呀嘛？ 唔係，我唔想講呢個重點住，我哋有排講呢個 point， 因為呢個係涉及成個運動嗰個主體性究竟係邊度嘅問題。我只係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我揸車嘅人咧。对啲红巴呢其实呢都系冇乜好感㗎。 点解呢 因为点解呢佢哋压榨抢位抢得快过你。佢哋呢啲係成日波浪形咁行㗎大佬。完全唔会让你嘅、哦。你睇我哋 office 楼下嗰度即係我哋洛克道啊。 即係好飘移嗰啲系。 全部系霸晒㗎嘛。 亡命㗎嘛。 係咪见亲我行过呢嗰、班即係喺度。即係負責集低啲名嗰啲嘩嗰啲眼神都唔知幾凶我心諗你夠諗喐我啊你小巴佬 你咩事 屌你黑社會你估大晒 你咩事同佢對峙啊 嗰啲因為你諗下好簡單嘅啫當日黃老邪只係得佢嘅 poster 同埋黃洋大嘅 poster 喺嗰啲紅 van 裏面你知道對住我會係點㗎不過 anyway 即係呢樣嘢我唔提呢啲係私怨嚟㗎最重要就係其實你個政府點解你俾人哋喺嗰度即係入到線，你冇理由冇足夠嘅位置，係俾人泊車嘅咯。喂，呢個先係問題嘛。第二好明顯，而家你喐上海街嗰班話咩？聽到油尖旺區議會，我已經知道咩料啦。 嗯 嗯， 因為當日你曾經撐嘅佔中啊嘛，你二在啊嘛。 嗯， 不過嗰班司機喐當日係醒嘅喎。因为点解咧？挑横点都冇生意啊，大哥！我二再之后，你包仔可能仲拣我搭多啲咁样，系有傻嘅。正如我哋呢度附近好多食肆，都好多都系咩八折啊、七折啊。如果有黄丝嘅话，就系咁样嘛。咁但系个问题翻去就系、是，喂，你政府冇责任啊？你俾多人喺嗰度开线，点解会唔够位拍啊，大哥？喂，呢个先系问题嘅核心、啊。第二就系、是、肯定系油尖旺区议会嗰班建制派嗰班友仔喐佢哋噶啦。Exactly 一定系咁， 即系呢个系个政治 秋后算账、 清算嘅一个后续嚟噶。 冇错，如果你喐佢嘅话，咁你全香港所有红巴嘅地方你都要喐噶噃。因为点解我哋楼下佢都俾佢压晒噶啦，大哥。好彩我哋嗰度啱啱缩咗入去，就唔阻住条主要嘅通道啫。咁但系你上海街或者系即系先达广场嗰啲位置，喂，真系全部俾啲小巴系霸晒噶。咁但係你冇位你又俾人喺嗰度入線大哥。有冇搞错 啊我諗即係今次最令到啲小巴司机係不满甚至乎即係其实係动员到廿架小巴一起去佔旺啦即係最大原因就係话喂其实啲差佬本身係打人先嘅係打个司机先嘅。咁最后咩你又反屈返佢就话呢个司机打你。咁好地地即係小巴司機好難無端端喐你差佬㗎係咪 唔係打應該咁講係初頭話抄牌抄係 就不滿去拍片 係啦 咁然之後就話人喐你 係咁而家差佬習慣咗呢樣嘢㗎啦大家都見怪不怪㗎啦我哋都日後係審某疲勞㗎啦差佬而家老實講基本上喺條街度喺一般嘅市民心目中係地底泥嚟㗎嘛 咪老鳳屈咗你先㗎嘛你而家 邊有尊嚴嘅呢班人屌而家佢根本係有牌爛仔嘅咋嘛。所以你讲话明明我冇打你不过你就屈我打你跟住就即係塌你呢个係好自然嘅现象嚟嘅已经系。除非你係好斯文嘅人。 嗯。 即係佢就唔敢亂嚟。 喂你就算係禮拜日嗰日啊即係呢个光復上水黃台仰嗰次呢其实都系㗎虽然我哋唔同意黃台仰。喂嗰次好明显嗰啲片啊睇到晒啦即係呢个萧云啊嘛系咪嗰段片就讲睇到晒啦就係佢喺度话即係喂唔肯攞个身份证出嚟嘛咁然之后个差佬就咁推佢啊。 买嘅。 推埋地啊。 即係我都唔同意黄台仰嗰啲咁嘅态度。 我係差佬，我都揼柒佢。我話俾你聽，喂大佬，你屌老母前，屌老母後，大佬，我冇阿媽生噶，仆街。唔係我一定揼你，係嘛？ 咁揼佢唔啱。 唔係，但係我未講下一句，但係佢已經話我拎嘅身份證出嚟啊，嗰段嘢就係咁講嘛。你差佬其實好夾硬嘅，係 夾硬嚟噶。 不過老實講，如果當日嗰個差佬咧，真係有得佢，就即係佢拎個身份證出嚟咧，你俾人屌咗起碼七八下老母啦，大哥。喂，我咧梗係我都係見到個差佬，即係當然後期嘅差佬，我梗係唔幫啦。你咁樣推佢落地下，跟住又屈佢，即係反鎖。 唔係佢係有， 但係之前嗰撅咧。 人咯，呢个系， 屌你真系博差佬揼柒嚟噶嘛？喂，我哋点样难法都好，我哋系唔会对住个差佬屌老母噶嘛，大哥。同埋老实讲，如果佢真系咁对住我嘅话咧，差佬所以嗰个忍让能力都算高噶啦。你第二句我已经揼柒你，话俾你听，以我呢咁嘅脾气， 所以你咪做唔到差佬咯。 系啊，所以我冇好彩，我冇考差佬啫。屌，唔系，如果唔系啊，黄台养俾我做 commander 嗰队第一个已经塌咗佢啦，屌你！ 喂，咁你第二个朱经， 佢讲咗十几声，屌你老母啊，大哥！ 咁你做第二个朱经纬噶咯噃？ 唔系我塌佢啫，我叫佢冷静啫。 我以为你好似朱经纬。 我拉咩人？关你咩事咧？系咪？如果我系 commander 嘅话，得我会拉佢，唔关你事。但系而家我先处理咗你先，大佬你系动乱嘅根源啊嘛。嗰啲人我自然会处理，即系我就会 balance 啲，我两边都搞。 佢系挑起在场人士嘅情绪，正确啲咁讲。 你嗰个 provocative manner 嚟噶嘛？其实入到去，其实佢都出事嘅。好彩，佢真系好彩，真系。佢话我拎身份证，你嘅差佬戆居居，因为太兴嗰头。佢真系当咗自己有牌啦，唔使当佢落地下啫。如果唔系，佢真系大镬啊！俾你听。 唔系，但系咁讲，即系嗱，今次讲翻呢个小巴司机嗰件事啦。咁其实咧，其实。在場人士都話有啲目擊者，即係都係小巴司機啦，都話喂拍片啫，咁你就話嚇，即係你要揼人，係咪？你自己嗰個控制情緒嘅能力都好有問題。 唔係，我覺得而家近呢一兩年嚟咧，即係自從佔中發生之後咧，其實差佬嗰個 歇斯底裡變得 EQ 啊。情绪智商系好有问题。 唔系，其中一个好大嘅责任就系、是、即系秃鹰啊，系故意纵容啊嘛。 同埋你故意令到嗰啲差人同市民处喺一个对立面里边。嗱，呢个我先至觉得系即系最严重嘅问题。变咗佢好似自己保护自己咁样，即系佢已经画咗个框架。喂，实不相瞒，你系差佬面对嘅压力咧系唔少嘅。即系例如你对住黄台养嗰啲咁嘅粉肠。人工有几高啫？人工啫，嗰条友系唔知好似三柴嚟啫嘛，系咪？即系完全做嘅嘢，基本上系完全唔需要咩学问，唔需要任何知识，跟住就成日俾人问候阿妈。喂，所以你好难怪啲差佬即系唔会咁样对你。第二，佢个选择就咩？走去赌钱，输晒身家咯。系嘛？因为面对个嗰个精神压力啊嘛，尤其是而家呢个环境，嗱，你唔好话我讲做，未来嗰一两年里边，差佬一定咧欠债累累。 嗯，点解咧？ 赌钱啊嘛，呢班友中意 不嬲都有。 喂，佢人生有咩希望咧？尤其是你系嗰啲鸡仔饼以下嗰班 啊， 人生有咩希望咧？ 嗯， 喂，香港有几多贼啊？阿哥，我啊有一个同学啊，做咗成。佢Form 7畢業，有港大個傻佬唔走去讀，走去做到成03年，差不多接近20年差佬。佢一槍都未引開過啊！俾你聽，佢係冇錢嘅，又係升到做軍督察啦。 點會啊？ 咪一係做溝女，一係就走去賭錢。周身債嗰啲人咯，我都唔明點解要周身債，因為佢太撚無聊。第一，第二佢又覺得自己冇乜前途，因為佢啱夾正中間嗰扎啊嘛。佢所以而家呢一班咧基层嗰班差佬咧系仲大镬啊！你听，你估佢连督察都升唔到啦，大哥，几多钱人工啊？你开头就觉得好似好劲，即系相对你自己同辈嚟讲，但系你做得十年八载之后，你屌全部啲同辈都爬过你啦。所以呢班友话俾你听，你而家即系学你话斋。秃鹰咁样搞法咧，佢哋面对市民同佢哋嘅对立，面对市民咁样责骂佢哋嘅心理压力咧，得两个方法嘅啫，一系叫鸡啊赌钱，得两个方法嘅咋，发泄啊嘛。 OK， 第三当然就好似而家对付嗰啲小巴司机咁咯， 對付黃台陽咁咯。 唔係，我覺得而家佢問題最大件事咧，就係話咧，你政治檢控嗰啲嗰啲有份佔旺啊、佔領嗰啲，即係社運分子啦，嗰啲已經嚴重啦。但係而家呢種咁樣嘅，即係不公平嘅對待啊，即係以政治掛帥，即係喂你拉嗰班係黃絲司機，而唔拉嗰班叫做係藍絲司機嗎？ 唔係呢個咪就係好明顯就係、是、第一你成立政府嘅政策嘅問題。背後咧就係、是、受到頭先應該講咗啦，由佔旺區議會啊嘛，建制派俾壓力，佢點會俾先達嗰班啊？佢咪俾上海街嗰班咯？ 即係呢個就係大問題啦。喂，你 但係翻翻轉頭，頭先我再重複我嗰個論點就係、是：喂，你俾多人喺嗰度入線，你唔夠位俾人拍，我唔屌柒你啊！ 唔係一直都係咁樣嘅， 咪就係、是、錯咯，一直都錯。從來都錯， 就係有差別對待㗎嘛。而家個問題就係、是， 咪兩邊都唔應該喐啊！喂，老實講，你俾得我喺嗰度 一喐就一齊喐咯， 係咪一喐都好難一齊喐啊，大哥？你俾我喺嗰度入線㗎嘛？你運輸署批我有幾多架紅巴㗎嘛？阿、哥，你唔夠位俾我拍啊？咁、我點樣再客啊？我走去兜圈啊！我喺個旺角度，咁你咪塞車，大哥。喂，如果我係區議會，我就會屌柒差佬同埋呢一個嘅呢個運輸署啊，大哥。 但問題區議會嘅 我唔理你係藍絲定係黃絲，係咪？你冇理由唔有足夠嘅即係停車位俾我搞掂我啲車嘅喎。 佢就係搞唔掂先有 discretion 啊嘛。 冇錯啦，嗱你搞唔掂有 discretion， 咁、你繼續 discretion 咯。 但你呢個 discretion， 你去到真係執行嘅時候，你淨係喐嗰班你唔妥嘅人啊嘛。 咁就撲街啦。 咁你咪就係、是。咪就係清算咯，政治清算咯， 咁你就仆街啦。 咪係咯， 跟住咧，我尋日已經睇到呢段新聞嗰陣時候咧，我覺得暴動咧已經係邊緣，喺邊緣嚟嘅咧。因為點解咧？你唔係的士罷駛、或者跟住呢個小巴 佔路，你喐小巴、啊、大佬、 啊。喂，嗰班人啊， 係好撚惡噶， 真係好惡嘅大哥。 係啊， 真係老實講，我如果我同佢揩到架車咧。我都唔敢同佢拗，因为佢第一佢未必认得我系边个，屌大大佬揼到你先咁啊仆街。 唔系你六七暴动嗰阵时系咪就系即系喺呢个亚皆老街嗰边，即系都好大镬嗰时讲都。 喂，梗系大镬啊，大哥！嗰、班系即系难听啲讲就系同差佬一样嘅啫嘛。即系一系做烂 仔， 一系做烂仔，一系就做泊车仔，一系就做小巴。 唔系，而且我见到好团结、真系。 系啊。 喂，你去到廿架小巴一齐陪你占望咧，呢、个就唔系个别嘅小巴司机。 同埋呢啲系似系黄丝嘅。大哥嘅所谓， 即系有义气， 系啊， 咁啊系啊， 即系佢亦都谂到就系、是、喂嗱，我咁样占你，嗱你喐我啲司机嘛，第一我有雷气，第二就系我识搞抗争嘅方法噶， 唔系你讲 紧，所以你即刻 back down 啊，差佬话，我听日安排你开会啦， 系啊。唔系你讲暴动边缘嘅原因，其实除咗就系讲紧头先呢 point 之外，更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喂一呼百应啊嘛，喂之前啊讲紧喂喂都有试过的士佬罢驶占中噶，但系嗰阵时冇人响应，系得的士佬自己一个啫嘛。今次系讲紧其他嘅途人都即时加入啊嘛。 所以特区政府咧或者阿爷都系戆鸠噶啦，你以为即系旧年即系十一月嘅时候搞掂咗嗰个占领运动，其实个问题。学巴士阿叔讲系未解决嘅，一日咧我条气唔顺，我一日都行出去占啦，大哥。如果佢占得琴日啊，佢真系霸咗成个旺角嘅话，你真系你第二个问题啦，系由民生问题引起，跟住你就会搞暴动咯。咁你梁振英系更仆街 嘅，巷战噶，如果去到咁样嘅话就 系啊，好大镬噶啦，尤其是喺旺角啊，你喺油尖旺区啊，难听讲嗰啲狗贩之地啊。 所以你话好过瘾啦、大佬真系吓、你话 同埋你利用埋嗰班黑社会嚟处理呢一个嘅政治问题嘅时候咧，你一发不可收拾噶，踩只脚埋去咧湿晒之后咧，你系抹唔翻干嘅只脚。 唔系，既然系咁嘅话，喂，其实嚟紧差佬系政治工具，喂， 黑社会亦都系政治工具。 系啦，喂，咁喂警黑合作帮你就去清算其他异己。 你话咪又检控专员都系政治工具啊？而家 哇系， 你最近而家江乐士讲嘅咩说话咧？就系话咩嘛？就係而家呢個曾蔭權啊，即係呢個貪真案件啊，拖咗幾 Q 耐啊，拖三年半可以列呢個健力士世界大全啊，大佬。 嗱，老實講，我同曾蔭權冇乜兩句，都對佢冇乜好感。但係咧呢單嘢你告咪告咯，唔告咪唔告咯。 你點可能拖咁 Q 耐㗎？ 你知唔知點解？背後一定係有政治因素啦。我點解我話俾大家聽？大家都依然以為廉政公署係即係除咗密密實實之外咧，就係公正嚴明。錯！你從呢一單 case 已經睇到， 佢吊住曾蔭權，就好似 等你唔好亂嚟 處理陳方安生嘅問題一樣啫嘛。你以往陳方安生一唔做呢個政務司司長，變咗民主派。 係， 喂，你有勳章嘅人嚟嘅喎，你有呢一個嘅英國爵士銜嘅人嚟嘅喎。系嘛？你咁多年嘅高官，市民嘅形象唔差嘅、哦。 喂，但系呢一单嘢系好似咧，马英九当年真系搞陈水扁咁样嘅啫，都俾人闹咗好耐。 啱啊，背后系有政治嘅考虑喺度咯。 根本就系政治考虑啦。 喂，以前谂住唯一一个中国人嘅社会有少少法治嘅地方，或者华人社会啦，系费事大家即系敏感啦。喂，香港嚟嘅啫嘛，德湾。喂。佢我唔係帮佢啊，老实讲你接待即係嗰啲咩飞机啊求其俾几千蚊咁明系输送利益啦、啊、大哥。 嗯。 係咪 坐游艇嗰啲大佬。 即係离晒谱你咪做呢条告啦，点解佢吊住佢揸住呢条章难听你 牵制住你嘛，就係、是、政治上面。 不过经过呢个阅兵之后呢佢冇事㗎啦，两个就。 唔係喎，第二个。 佢冇事㗎、即係唔会再告啊。 唔係我知如果到。 有结论啊。 用第二个善意嘅解释就係话喂会唔会有个 scheduling 嘅问题，因为强国。 scheduling 乜撚嘢 住。唔係点解会咁讲呢，係阿强国元嗰啲呢，喂佢花晒啲时间走去清算嗰班死亡人士，咁嗰个法老咪越褪越厚囉。 大佬啊佢嘅 case 咁 obvious。 唔喂老实讲。你咁样讲，如果你用呢个班占王嗰班，唔系占领嗰班社运分子，同呢个曾荫权做比较，喂，边个孰轻孰重？喂，梗系曾荫权重啦，大佬。 系两个都唔同执行部门去做调查，一个廉政公署，一个系差佬嘛。 你排队冇可能排咁后啦，阿哥。 喂，佢难听啲讲啊 ，primer face 系中咗噶啦。 嗯， 你咁样接受嗰啲咩游艇啊、私人飞机啊嗰啲款待，跟住你又唔申报啊，佢中跳咗噶啦，使乜揾英国嘅大状啊？系揾英国嘅大状，你调查完佢落晒啲 statement 之后，即刻俾英国嘅大状告唔捻告唔捻告啦。 嗯， 你使乜拖三年半啊？你真系问阿爷。阿爷就话俾你听，我谂谂啦，因为喺中国嚟讲，系人都贪污噶。不过问题你喺政治上会衰到啫嘛。 唔系， 咁阿习近平冇捻贪污啊？我又唔捻信啊。胡锦涛冇贪污啊？温家宝冇贪污啊？喂，佢哋习惯噶啦，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嗰啲差佬咁。嗱，你做散仔，我又做散仔，你又做散仔，点解龙你个捻样？你唔好扮正义啊，仆街！你一定要收啊，仆街！ 啊，你唔收冚家产， 你唔收你冚家产啦。嗱，啊，你最多私底下转翻俾我一件事。喂。对佢嚟讲，而家就系政治考量咯。 嗯， 不过可以判断到啦，阅兵都有出席咯，冇事。 嗯， 结论噶啦，落咗案噶啦，屌！ 咁所以阿江乐士讲得啱啊，呢、這个前刑事检控专员，我江乐士讲啦， 阿鬼佬， 咁佢就话咩啊嘛，justice denies justice。唔係 justice delay， 係 justice deny， 即係遲來公義咧，就等於冇公義啦。 喂，嗰陣時候我都有講過呢句説話喺法庭度，嗰陣時候我自辯啊嘛。喂，屌佢叫我上13次法庭咁加長，過堂喎、啊，我咪用呢句咯。justice delay is justice denied。 嗯， 喂，喂，根本而家你香港成個所謂嘅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基礎喺邊度？兩制裏邊， 嗯， 自由、法治。自由包括咩？新聞自由， 嗯嗯、 包括我哋嘅言論嘅空間， 嗯、 其實冇撚曬嘅。 集會結社， 所以咧，我而家嘅判斷就係點咧？共產黨已經唔將香港變成一個示範單位，佢直接溝國民黨算啦。所以喺台灣就係、 是，但你見 我費事啊！佢覺得冇撚用啊！ 啊 你諗下，我哋香港嘅最高嘅時候嘅新聞自由啊，全世界排名30幾，而家跌到幾多？六七十啦，已經去到。根據呢個 Freedom House 個個 index， 18去到67， 18添啊，原來高度，屌真係大禍。梗係啦，而家邊有新聞自由嘅？除咗網上之外， 嗯， 冇啦，冇 玩完㗎啦。喂，你係做乜？係咪要講下黃仁達頭先嗰段嘢？ 喂，係啊，跳咗去我都唔記得咗添。你頭先話主題啊嘛，係咪？喂，咁嗱，你見 唔係？我覺得呢個人咧，我唔評論佢，我同佢嘅所謂有私怨，即係拋埋一邊先啦。喂，人哋搞運動，阿哥，人哋話衝就衝，人哋撤就撤啦，拉就拉。 你揾啲熱狗出嚟話，我哋嚟撐你，你唔係縮啊嘛？咁撚 喂，你撐我，我個街要縮啊，大哥，你擁我去洗，撲街你！喂，我系运动主体啊！我架车俾人拖，我俾人告，你走嚟声援拍手掌冇问题啊！唔系你帮我主导我嘅运动啊！嗱，所以职工盟喺呢个问题上边咧，咁多年李卓仁咧成三十几年嘅经验咧系啱嘅。佢搞公运，嗱，李泽铁佬，你要撑嘛？ 我支持你。你要撤嘛，你要谈判嘛，我亦都支持你。但当然我会 advise 你点样嘅谈判嘅底线你可以接受，点样可以唔接受。同样道理，你国界空姐嗰时候都系啫嘛，人哋系主体嚟嘛，大哥。人哋俾人炒鱿鱼系人嚟噶，大哥。你养佢一世啊，扑街。 即系你嘅， 你搵条仔俾佢啊？啊，我哋边有咁捻多条仔俾人哋啊？冚家拎，人哋要坐十晚就坐十晚，人哋要坐一晚就坐一晚。喺国泰城， 即系讲到尾要识翻装闲啊！你嘅意思？ 喂，你都唔系装，阿哥。喂，好无耻咯，行呢啲讲就系，我唔讲离谱啦，大佬。人哋运动个主体嚟噶，人哋决定个命运啊、嗯。因为有咩事嘅时候。出事嘅系佢哋嘅，因为嗰个系严格嚟讲系即系公运嚟噶嘛。虽然佢话佢哋都单干户啫， 系 咯，人哋揾食架撑嚟噶嘛。喂，如果我系差佬要玩你嘅，用乜嘢啊？扣咗你嗰个红 van 十日，我亦认为你嘅车有问题。唔好话十日啦，系两三日用乜嘢啊？验一验车叫你， 咪濑嘢噶 咯，你濑嘢噶咯，跟住扣落你四十八小时，唔使车添啊，个人得啦。嗱，你阻路啊嘛？喂，李王又搭赔翻嗰啲租车钱俾人啊？ 喂，同埋 你俾翻啲生意人嘅大哥， 同埋鸠达过往嘅立场嚟讲，佢对退场啊，即系或者叫鸠做嗰啲啊，恨之入骨噶嘛？佢点解即系佢唔捉个人链？即系其实自己又喺度即系阻咗班友退场咧？ 咁你唔系巴士佬，唔、你唔系小巴佬 你有冇权咁做 我都唔好意思啦。我可以去撑场，即系如果我哋社民连，我仲系主席嘅时候，我会去撑场。但系就一定系留翻人哋自己决定自己。你最多同人哋分析一下。嗱，而家我同你同差佬倾咗，听日开会，你哋可唔可以接受？系嘛？而家就放翻啲车。喂，咁你都系咁谈判嘅啫，帮嗰啲小巴佬。 中间人。 喂，你老尾，你人哋都已经应承咗你三点钟开会，你仲霸住条佬？喂，我真系反你台啊，大哥。差佬，系咪？喂，所以呢班你不负责任，亦都冇道德，我俾你听。 但系讲起 Anthony 头先讲嘅捉条人链，即系阻住退场嘅意思就是說，就 系话帮啲小巴佬骑劫人哋运动啊嘛。 唔系呢个意思啊，第二样嘢，黄日达永远唔会做呢一样嘢嘅原因系在于咁样系会陷令佢陷入危险啊！呢样嘢佢唔会做啊。 收到添 ，sorry， 即系佢系永远啦，都唔会冒险嘅。好，转头翻嚟。